后来的流民得知没法成为壁垒人之后有些沮丧，但王氏立马允诺他们良好的待遇，也没好太多，比周氏和孔氏好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流民心想，既然来都来了，再走回去又得十天半个月，给哪个财团干活不都一样吗？而且王氏给的工资还高。结果就是王氏财团的工厂最先恢复了运转，而周氏和孔氏依然瘫痪。这两家财团也想提高流民待遇，可是流民一早就跑了呀，就算他们这时候提高流民待遇，流民也不会再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他们总不能去王氏地盘上抢人吧，那就是要开战了。这时候他们想要把这些流民弄回来，恐怕工资待遇要比以往提高 40% 到 50% 才行。任小素没有再去关注这些财团之间的后续操作了，他对这个也不是太感兴趣。只是这些事情就像是王氏早就计划好的一样，让任小素细思极恐。之前罗兰说要联合其他势力应对王氏，他还觉得可能是罗兰和庆枕多虑了，但现在看来王氏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庆枕又想到了所有人的前面。不过原本任小素以为王氏会很快发动战争，但这事之后王氏反而沉寂了下来，所有精力都重新放回了通商路与生产上，完全不理会外界的议论。这段时间里，新旺传媒的记者周涛就留在了61号壁垒中，他全程跟踪报道流民进入壁垒后的情况。一开始他以为整座壁垒会陷入混乱，毕竟这61号壁垒里现在全都是流民，这些人不懂文明礼仪，也不讲什么规矩，偷盗抢劫的事情应该非常多才对。可王氏的人工智能在这时也开始发力了，有些人刚抢完别人，然后拐过一条街就被王氏新上任的秩序司工作人员带走，有些人刚偷完东西就立刻被戴上了手铐。人工智能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明一样，规范着所有人的行为。以前周涛对这个人工智能还没什么概念，直到他经历过61号壁垒从混乱到有序，才深刻明白人工智能在维系壁垒安定时的作用。他忽然觉得这61号壁垒更像是王氏财团的一个试点，也是一个展示区，他们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世人人工智能治理壁垒有多么强悍，人民过得有多么的踏实。北方草原上，颜六元正一脸平静地坐在帐篷里的火塘边，火光将他的面庞映衬成红色，光影摇曳不定。部落的头人哈桑在一旁给火塘上架着的铁锅里放了一些羊肉，这些羊肉是早就煮好的，如今放进锅里只是再热一下而已。他对颜六元恭敬说道， 主人，那个大部落的人想要去中原劫掠，本就是要立威的时候，您让天上的雄鹰啄瞎了他使者的眼睛，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颜六元笑了起来， 阿桑，这种事情你不要担心，我正担心他们不敢来呢。 啊，明白。 哈桑不再多言，没过一会儿他捞出锅里的羊肉，拿出自己的小刀来一片片切好。自家主人不喜欢吃太大块的，必须要切得细致一些。如果说一开始只是他畏惧颜六元才屈服，那么现在就是真正将颜六元当作神明来供奉了。草原人信仰神明，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颜六元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像是一个真正的神明，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吧。哈桑心想，神明会保佑部落的，之前因为暴风雪走失了一些牛羊，结果主人说牛羊会自己回来的，结果当天下午就又刮起大风，那风将牛羊都带了回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哈桑从内心里敬畏与折服。颜六元拿起一片羊肉放进嘴中，艰难咽下后对哈桑说道， 草原上就没有什么蔬菜吗？ 之前在88壁垒的时候，颜六元会经常津津有味地听任小素讲一些事情，那都是任小素从书上看来的。任小素给他说， 在灾变之前，北方其实不只是牧民，大多数居民也都住在城市里，饮食和南方人相差不多，也吃蔬菜，也吃水果。不过那大部分都是有计划的种植，或者是运输过去的。现在北方草原没有了中原的物资补给，想吃点水果就得靠运气了，基本上都是草原上的野果子。 主人，主要现在是冬天，想找那些东西不太容易了，等到了春季，我就可以带着族人去找其他的食物。 啊，看来真的有必要去趟中原啊。 主人，您是从中原过来的吗？ 并不是，不过我以前生活的地方跟中原差不多吧，吃米饭穿棉衣，放牧的人不多，更多的是耕地。 哈桑伸手比划着。 那主人也要在草原上建立宏伟的城墙吗？就是特别巍峨的那种，我远远地看到过，他们住在里面一定不害怕野兽，还可以把野兽赶到我们北方草原上来。 颜六元走出帐篷，从外面拿了一把雪搓着自己的脸颊。 啊，哈桑，北方是不能建壁垒的，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玩意儿。 主人，您不喜欢壁垒吗？ 当然不喜欢，那些中原人躲在壁垒里，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敏感，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唯独他们止步不前，而且还将一个种族分成三六九等。 哈桑明白了，主人是不喜欢壁垒的。 游牧民族想要跟中原为敌，就不能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等中原人开始重视我们并想要征服草原的时候，他们的炮火就会轻易摧毁壁垒。而游牧民族的优势就是这草原的地势，等他们来了之后，只能沿着河流前进，构建他们的前进基地，但我们去哪里都可以，只有他们走得够深，我们才有机会反击。 主人懂得真多。 我也是随口乱说的，我只是不喜欢壁垒人而已。 这时小玉姐穿着一身跟牧民一样的皮袍走出帐篷，她手里端着一碗羊奶。 六元，来把羊奶喝了，你总是吃那么少可不行啊。 可话刚说完，远处草原上响起狼嚎声，颜六元笑了起来。 啊，终于来了，走吧哈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说着，哈桑便让族人牵来了马匹，半跪在地上，用自己的大腿给颜六元当做马凳。一行几十人朝着狼嚎的方向行去。时至今日，部落里的族人对狼群依然抱有畏惧，但颜六元已经多次告知他们，狼群不会伤害自己人，也不会乱吃牲畜。没走多远，哈桑便怔怔地看着眼前的草原，那里已经像是被血染过似的。他认出被狼群围在当中的一个汉子，对方正是大部落里的右校王，能征善战。看样子，这就是大部落派出来围剿他们的部队。可是数千人的部队还没能看到颜六元的影子，就被这草原上的狼群伏击了。这些人本以为枪械可以惊退狼群，可狼群却比他们见过的凶悍太多。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数千人的部队直接覆灭，只剩下右校王格尔木带着亲随还在狼群之中做困兽之斗。但他能活下来，绝不是因为他能挡，而是因为颜六元早就跟狼王交代要把主事之人留下来。狼王见颜六元到来，便不再围攻，只是带领着狼群将敌人围困其中，任由他们愤怒地喊叫。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格尔木剧烈喘息着，他隔着狼群看向颜六元，恶狠狠地说道。 你就是这个部落的新头人。 颜六元坐在高大健壮的马匹上，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对方。 我让使者带回去的话，你们大汗收到了吗？ 哼，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说什么大话呢？想要整个草原，你还不行。 看来这就是你们大汗的态度了。那我也只好使用更加激进的方法了。 说着，狼群不再围困，而是扑上去将剩下的所有敌人全部咬死，紧接着便准备开始啃食这些人的尸体。这一幕格外的血腥与暴虐，就像是一个暴君在惩罚他的敌人。可是一旁的小玉姐忽然看向颜六元。 六元，你可以让狼群杀了他们，但是不能让狼群吃掉他们。如果你哥哥在这里，也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颜六元坐在马匹上沉默良久，这才回首驱散了狼群。 去草原上寻找你们的食物吧，这些人不能吃。 狼王没有抗命，而是老老实实地离开了。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部落之间相互倾轧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即便文明曾因灾变而断绝，也很难改变这片土壤上的民族属性。大部落设置王庭，封左右贤王，再分封一些小王，以此来完成对草原的控制。只不过这草原太大了，以至于时不时就会有真正的枭雄诞生，然后推翻原本的权力堡垒。哈桑觉得自己就在见证这一切，当他听到狼嚎声时已经不再害怕了，反而心中有些激动。自家主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这个草原上其他所有雄主的层次，那是神明的力量。狼群被颜六元驱散之后，战场里剩下的马匹和牛都被哈桑他们拖回了部落。变异后的马匹是草原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而牛则是拉物资的工具。狼群在袭击这群人的时候，甚至在颜六元的嘱咐下，专门不去伤害马匹和牛，这在哈桑眼里也像是神迹一样。毕竟狼是要吃肉的，能让狼放弃嘴里的猎物，除了神明还有谁能做到？回去的路上，颜六元一直沉默着，直到快要回到部落的时候，小玉姐忽然说道： 我不该在其他人面前反驳你的命令。 小玉姐神色有些黯然，她跟着颜六元来到草原，很清楚颜六元想要干什么。统一草原只是第一步而已。她没法阻止颜六元去做这件事情，也无意阻止，更没理由阻止。索性就在颜六元背后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小玉姐很清楚，身旁的少年也许已经不再是她的六元弟弟了，而是一个部落的头人。未来还会是好多个部落的头人，最终也会设置自己的王庭，控制整个草原。所以他也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跟颜六元说什么了，只是他不想看着这个以前天真无邪的少年堕入深渊而已。不过在他说完之后，颜六元忽然展颜笑道： 小玉姐，多亏你在。 天上又刮起大风了，将颜六元和小玉姐的衣袍吹得猎猎作响。颜六元在风中继续说道：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我哥也还在，如果是他的话，应该更容易统一草原吧。不过我知道他没有这个想法，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只是想保护好身边的人而已。 小玉姐静静地听着。 不管我哥承不承认，他在我心里都是个好人。其实小玉姐，你今天阻止我是对的，我刚刚只是在想，如果我哥还活着，一定会厌恶这个暴虐的我。 不会的，你是小苏最重要的人，即便你堕入深渊，他也会把你拉出来的。 小玉姐对颜六元来说很重要，只有小玉姐在她身边，她才能够继续清醒下去。当天，颜六元站在一处草丘之上眺望南方，从黄昏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哈桑好几次从帐篷里出来，远远地看着自家主人的背影，总感觉自家主人有些孤独。早上，颜六元回到帐篷里的时候，赫然看到一个少女跪坐在他的帐篷里。颜六元疑惑道： 你是哈桑的女儿？ 姑娘有一丝怯容。 阿爸让我来服侍你。 颜六元无奈地笑了笑。 出去吧，我有手有脚，不需要谁来服侍。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七七格，花朵的意思。 多大了？ 13岁了，还有3个月就14了。 好，我都记住了。现在去找你阿妈吧。 可是正当颜六元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七七格却跑出去端了一盆热水进来，还有一块粗棉布。他把粗棉布浸了热水，想要给颜六元擦脸。颜六元好奇道： 你不怕我吗？ 阿爸说你是守护部落的神明，不用害怕。 颜六元愣了一下，不是因为哈桑说他是神明，而是因为守护二字。 我不是神明，只是个普通的人而已，与你一样。 可你能号令狼群，还能号令天上的雄鹰，而且部落里的女孩子都说你很好看。 说到后半句的时候，七七格的声音越说越小。颜六元确实与这里的男人不太一样，他没有被紫外线长时间照射的粗糙皮肤，长相也更加精致。所以部落里好多姑娘都在说，大概只有神明才会长这样好看吧。小玉姐也给颜六元说过这事。颜六元心想，这些草原上的人多久没见过中原人了。七七格见颜六元迟迟不说话，有些急了。 我可以给你梳头，还可以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阿爸让我以后就住在你的帐中，说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要撵我出去的话，我会很丢人的。 颜六元怔了半晌，这都什么习俗？ 那你给我梳头吧，不过不用每天留在我帐中，早上的时候打了热水过来，然后就回你阿妈身边。 七七格低声问道： 啊，晚上不用过来吗？ 说实话，他也没做好准备呢。颜六元笑眯眯地说道： 不用过来。 这时，七七格坐在颜六元的背后，拿湿热的毛巾帮他擦拭头发，小心又细致。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说话了： 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他们昨天都说你驱使狼群杀了好多的人，比我们部落的人还要多的敌人。不过小玉姐姐说你人很好的，让我们不要怕你。 在此之前，齐齐格说谎了。哈桑让他来颜六元帐篷的时候，他确实有些害怕来着，不过现在是真的不怕了。颜六元没有回应齐齐格，而齐齐格继续叽叽喳喳地说着： 如果我只用每天早上过来给你梳头的话，那我白天还可以跟其他的人去干采集的活呢。 采集？ 就是出去收集一些可以吃的菌菇，不然就只能喝奶或者挨饿了。阿爸说暴风雪里死了很多牛羊，不能再吃它们了，得等明年它们下完崽才行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民族的牛羊就像是中原的耕地一样，绝不是想吃就吃的。 只不过颜六元到来以后，哈桑为了表示尊敬，所以一直在杀羊给颜六元吃，而部落里的其他人则只有青壮老李才能吃到肉，还是暴风雪里死掉的牲畜。像是齐齐格这样的小女孩，哪怕她是哈桑的女儿，也没有得到任何优待。大概也正是哈桑处事公正的性格，才让她当上了这个部落的头人。因为颜六元一到这里就是最尊贵的身份，所以她根本没有体会过游牧民族的艰辛。她和小玉姐看到这些人拥有自己的牛羊马匹，还心想他们挺富有的，却不知道牛羊也不能随意宰杀。这么大的一个部落，如果只吃牛羊肉的话，恐怕一天都要好几头，他们部落可经不起这种折腾。颜六元听到这里，便开始仔细跟齐齐格问起了部落的情况，这才发现部落里的族人不仅不能时常吃到肉，就连盐也很少吃到。草原上盐巴稀缺，游牧民族向来是从牛肉、羊肉和羊奶、牛奶里补充盐分的，他们平时吃的肉都没什么味道，只有颜六元吃到的肉才会放一些盐。而现在因为肉也不让吃了，没有盐分的补充，很多女人老人都会出现头晕目眩、肌肉痉挛、恶心的症状。部落里的人出现这种事情后，因为知识的匮乏，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是得病了，于是大家便一起在火塘旁边祈祷神明的庇佑，希望神明可以将他们的病给治好。这里没有盐，没有药，实在饿得受不了才会杀羊。 是啊，都是这时代里的穷苦人，我怎么会以为你们过得很好呢？这是我的过错。 颜六元让齐齐格喊来哈桑，哈桑路上瞪了自己女儿一眼，然后恭敬地向颜六元说道， 主人，您别听齐齐哥乱说，部落也没有到那么艰难的地步。 好了，你听我说，女人老人出现恶心的症状，是因为他们已经吃不到肉了，所以没法补充盐分导致的，我们需要盐。 盐巴是很稀缺的，只有大部落才有，我们必须每年进贡牛羊才能得到那些珍贵的盐巴。 颜六元恍然大悟，这很像是财团控制流民的手段之一呀。哈桑他们的部落不就像是壁垒外的流民吗？处处受制于人。不过想到这里，颜六元反而更感兴趣了，他想带着这些人过上好日子。 你们没有自己寻找盐巴的能力吗？这草原偌大，应该能找到一些吧，虽然少，但不至于一点都没有。 盐池都控制在大部落手里呢，而且这草原上盐池本就不多，听说大部落自己的盐都不够呢。 颜六元仔细回忆着任小素给他说过的一些荒野生存知识，他不爱学习，但任小素给他说过的话，他向来都是记在心里的。颜六元突然对哈桑说道， 也把牧民都召集起来，问他们记不记得以前放牛的时候牛舔过什么地方。 他记得任小素给他说过，只要是哺乳动物都必须摄取盐分。人类早已失去了荒野生存的本能，但人类靠的是智慧，自己找不到盐就让牲口去替你寻找。草原上的牲口是怎么补充自己盐分的？中原的一些养牛场都会在牛棚里放一些粗盐供牛舔舐，草原上则有盐渍地，牛会自己找到这样的地方补充自己的盐分。果然哈桑去问了几个族人就问到了答案，毕竟他们放牛的时候牛群喜欢舔舐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大家怎么能不知道呢？颜六元即刻动身，带着哈桑等人一路奔向那片草原。然后事情就简单了，他带着一群人扒开雪地，将草皮下的许多土壤给带回了部落。颜六元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才能提取缘分，他只知道这些土壤里一定有，他只能用笨办法，用水与土壤搅拌，再用棉布一次次的过滤，直到水清澈之后 在放置火塘蒸馏。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围在一旁的哈桑就看到锅底一层淡淡的黄白色结晶，很少很少。因为这提取的工艺不合格，所以卖相也很差。哈桑迫不及待地用手指蹭了一点放入嘴中，然后惊奇地看向颜六元。 主人，真的是盐！ 不管卖相怎么样，但这就是盐呢。颜六元松了口气。以前任小素会去荒野上找核桃树的根系来煮水，煮出的水是带着盐分的。那时候寻找食物都是任小素的事情，而现在轮到他了。他对哈桑交代道， 把这些刮下来，你们再去盐次地，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明白吗？ 好的。 哈桑兴奋道，果然是神明啊，竟然能从贫瘠的土壤里提取盐巴出来，太厉害了。其实游牧民族在灾变前早就掌握了类似的能力，只是后来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草原上根本就不缺盐，他们在北方甚至可以吃到千里之外的盐。而灾变前的草原人，他们上学时学的都已经是知识教育了，没有哪个老师告诉过他们草原上该如何找盐。所以当灾变来临的那一刻，有些人可能还知道有滕王阁序这样的东西，但怎么在草原上生存反倒不清楚了。慢慢的，生存的压力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他们连滕王阁序也忘记了，剩下的只是本能。而后有枭雄崛起，开始整合草原上的力量，想要把中原当作自己的粮仓。只不过认知出了点差错，去了中原他们才发现，原来灾变之后他们才是最惨的，中原早就建立起了壁垒，还有枪炮。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甚至都不太了解南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唯有颜六元和小玉姐才最清楚。颜六元坐在帐篷里，旁边的小玉姐一直冲他笑，他问道， 小玉姐你笑啥？ 我笑啊，你现在很像你哥哥，他一定会以你为荣吧。 结果小玉姐发现颜六元忽然沉默了，神情低落。颜六元低声说道， 姐，我有点想我哥了。 颜六元低估了哈桑他们制盐的热情，连续三天的时间，哈桑带着部落里的族人跑遍了他们的放牧区，把牛喜欢舔的地方全给挖了个遍，越缺什么也就越渴望什么。虽然牛羊肉里就有盐分，可问题是吃过水煮牛羊肉的都知道，放盐和不放盐完全是两种食物。而且颜六元都给他说了，部落里女人和老人一直以来的病就是因为没吃盐才导致的，所以哈桑格外伤心，有盐才有力气。就这三天的时间，哈桑带着部落的族人硬生生在冰天雪地里倒腾出了一碗盐巴出来。在颜六元的嘱咐下，他又杀了一头羊，煮羊肉的时候放了点盐巴进去，光是喝汤都有幸福感。虽然杀羊的时候有点心疼，但看到族人们兴高采烈的样子，哈桑皱巴巴的脸上也笑开了花似的。只是宰羊的当天下午，又有一位持节使者从远方的草原上到来。颜六元早早就站在部落的门口，静静地看着对方到来。狼群在三个小时之前就发现了对方，但并没有攻击。那持节使者骑着健硕的马匹，腰间配着长刀。哈桑在一旁说道， 主人，他这刀是那个大部落里的百战勇士才能佩戴的，您小心一些，不要让他离您太近。 颜六元笑着点点头， 不用怕，先看看他想说什么。 那持节使者来到颜六元面前，在20多米处便跳下马来，慢慢走过去。 我是大汗的使者博格台，大汗命我前来邀请你去大帐议事，可与你新的右校王之位，掌管一片草原。 说话之间，这位持节使者已经没有之前那位使者的傲慢了，反而客气了许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可以了，他看向哈桑。 我杀了他的人，他让我顶替对方的职位。 要知道，这位右相王可是刚刚死在他手里啊。这位大汗也不说报仇的事情，竟然是要招安他。哈桑解释道， 这种事也时有发生，这片草原上大家只尊重实力。 草原上的一个大部落并没有特别团结，有可能是由五六十个小部落组成，所以换个人接替位置好像没什么。可颜柳原觉得不对，如今那位大汗马上就要南下打曹谷了，正是要立威的时候，如果不杀自己怎么服众？那么多的小部落都在看着等着呢，别的时候对方或许可以招安自己，但现在绝对不行。这种道理就连他颜六元这个少年都明白，对方是统帅几十个部落的大汗，怎么可能不懂？这时持节使者说道， 你若不信，我这边有大汗手书诏令，你可以看看。 说着对方走上前来，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来。可还没等他走近，哈桑便大喊一声， 主人小心， 然后就要将一旁的颜六元给推开。可是哈桑根本没有推动颜六元，反而被颜六元给推开了。哈桑仓皇之中回头，正看到颜六元的血管亮起银色的毫光来，就像是颜六元在那场风雪里第一次抵达部落时的模样，神秘异常。那持节使者来到颜六元面前的刹那间，抽出自己的腰间佩刀。他带着使命而来，杀了面前这少年，自己就是新的右相王。之前那个被啄瞎的使者描述中，颜六元应该是一个超凡者，只不过这少年的能力应该是操控野兽，例如雄鹰与狼群。但是没有哪个超凡者没有短板，既然能力是操控野兽，那么本体应该很弱才对。只要部落里的百战勇士能够靠近他，让他来不及操控野兽，就可以解除这个大患。这位大汗确实已经把颜六元列为大患了，能够操控数量上千狼群的人，若是打起来，恐怕可以轻易给他的军队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牧民蒙昧，见到这么诡异的事情，搞不好还没开打心态就崩了。所以他必须杀了颜六元，一方面是来立威稳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将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为此他甚至不惜许诺出右相王这样的王位。可是当这位叫做博格台的百战勇士来到颜六元身边时，他看着对方脸上神秘的银色纹路，心中竟升起不好的预感。刀光朝着颜六元当头泼下，紧张的博格台内心一喜，他没想到这少年竟是躲都不躲。要知道这一刀下去，就连大汗那样的神明都挡不住吧。当的一声，钢刀劈下去却传来了金铁交鸣的声音。在博格台面前的颜柳元不知何时已经披上了一身钢铁装甲，这钢刀劈砍在装甲头部也只能留下一条白印。颜柳元确实有短板，他不像其他超凡者那样拥有强大的体魄，如果被敌人近身的话很容易暴毙。可任小素早就为他补上了这块短板。当初任小素积攒了几十个纳米战士身上的纳米机器人，一股脑在分别时全都给了颜六元，就是担心他出现意外。这些数量的纳米机器人早就足够颜六元完成外附式装甲了。在这个没有重型武器的草原上，不提颜六元自身的能力，光是这外附式装甲就足以让他横着走了。这是任小素的馈赠。颜六元用覆盖着装甲的手臂抓住了博格台的长刀，然后掰断成为两截。博格台看着面前的钢铁猛兽，已然有些不知所措，这连刀都劈不开的猛兽该如何应对？刀都没了，用牙咬吗？可还没等博格台想好怎么办呢，他就已经看到少年颜六元身下跪了一片牧民。这些部落里的牧民像敬拜神明一样拜向颜六元。在他们眼中， 这无疑又是神明降下的神迹。颜六元对博格台笑道： 我明白你们大汗的想法了，正好用你们的头颅为我堆砌王座。 他想要整个草原，那就必须先让整个草原知道他的到来。未来他还会杀很多人，杀到这个草原属于他为止。这个时代如何对他，他就会如何对待这个时代。小玉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忽然有些庆幸自己还陪在颜六元的身边。61号壁垒已经重新恢复了生机，流民在壁垒里迅速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整个壁垒都有序地运行着。又因为王室的人工智能掌控，一些心怀鬼胎的流民也被迫安定下来，还敢在壁垒里闹事的人基本上都关进监狱里去了，还有许多人被直接判了死刑。只不过壁垒的气氛又稍许压抑，很多流民生怕自己做错什么也被关进监狱里去。关于整个61号壁垒的运行状况，王室都有人专门来负责记录，并整理成详细的资料汇报上去。王室财团下面的官吏对这件事情尤其认真，因为这是大老板王胜之要的资料，据说是用于改进和调整人工智能所用。壁垒外，任小素之前低价买的宅子也都托王氏的福全都高价卖出去了，当然价格也没高到哪里去，毕竟任小素也要考虑流民的购买力，能辛辛苦苦攒下钱来的流民毕竟不多，但任小素买入宅子的价格实在太低了。这件事情让老王有些牙疼，他总觉得任小素每次赚钱都好像很容易的样子，而他就得费劲巴拉的走南闯北，赚的还没任小素多呢。这会儿集镇上早就人满为患了，时隔一个月的时间，集镇上的繁荣景象更胜以往。要知道在61号壁垒出事之前，集镇上也不过是4万多人，可61号壁垒出事之后，现在集镇上硬生生聚集了8万多人。任小素在小酒馆里打牌的时候，就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感叹道： 王氏这一手着实出乎所有人意料啊，这还只是61号集镇上的人，其他被军用卡车拉走的人我感觉更多。现在周氏和孔氏应该是非常头疼才对，工厂停工都是小事，要是明年粮食减产，搞不好很多人要饿肚子的。 本来吧，周氏和孔氏得到61号壁垒出事，都是表面上心怀同情，愿意支援重建，但其实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幸灾乐祸呢。可现在他们傻眼了，一场风波之后，王氏直接把祸患转嫁给了他们。不得不说，这次确实让任小素高看了王胜之许多。旁边的王宇池好奇道： 不过小素哥，王氏要这么多流民干嘛？ 有人就有生产力啊，王氏地处平原，他们在荒野上还有好多良田没有开垦，以前苦于人力不足，又不好打破阶级壁垒，把壁垒里的人都撵出去种地，现在好了，他有大把的人手去干活了。 秦生看着他们说道： 哎，说话别耽误出牌。 啊，对四。 任小素扔出2张牌来。 对五。 王富贵也跟着出了牌。 哎，对了，小素，你屋里那个姓周的姑娘还没醒过来吗？ 没有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一觉睡了一个月竟然都不醒，我心想她的能力是植物系，这次也从植物身上吸收了太多能量，不会一下子变成植物人了吧。 晚上回到家后，任小素静静地看着周莹雪，这女人睡了一个月不吃不喝依旧面色红润，她嘀咕道： 看样子你以后是都不用吃饭了呀，正好省一份饭钱。 说话的时候，任小素一直盯着周莹雪的手指。书里都说植物人要醒来的时候都是先动手指的，可是正在任小素盯着周莹雪手指时，一个冷漠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任小素豁然抬头看向周莹雪，只见对方已经睁开了双眼，那眼神深邃又冰冷， 就仿佛从来都不认识任小素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屋里安静下来，任小素早就习惯了周盈雪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当植物人。他期待着对方苏醒，但当对方真的醒来时，还是吃了一惊。屋内的烛火像是被强大的气压给固定了似的，不再摇曳。而周盈雪躺在床上冷冷地看着任小素，双方突然陷入了僵持。下一刻，任小素嘀咕道， 不会真把脑子烧坏了吧？可你原本也没多少脑子呀。 这句话一出，周盈雪立马嗔怒了起来。 老爷，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你才没脑子，真没意思，都不能配合我演一下吗？ 醒了就赶紧起来啊，你都占我床一个月了，你知道我这一个月怎么过的吗？打地铺，让老爷打地铺，这是丫鬟干的事儿，这是人干的事儿。 周盈雪看了一眼窗边的地铺，心情忽然柔软起来。她小心翼翼地起身问道， 老爷，你守了我一个月？ 不然呢？你这一个月倒是睡爽了，但我遭老鼻子罪了。这是冬天，地上多凉啊。 哎，老爷你赶紧坐下，我给你捶捶腿。 捶腿的事就算了啊。 任小素仔细打量着周盈雪， 你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事情不？ 记忆却又停留在最后关头，我把自己的能量注入爬墙虎根系，原本我以为我能够控制它，可是我的能量就像在它身上扎了个口子似的，混乱的能量全都倒流到我的体内，紧接着我就昏过去了，黑暗里毫无意识地飘荡了很久，看到很多个光怪陆离的气泡，气泡里则是一些人的人生。我怀疑那都是在灾难里死去的人留下的记忆，被爬墙虎一并吞噬了。 那你能看到他们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吗？ 周盈雪一愣，然后差点就哭了，她带着哭腔说道， 怎么办，老爷我忘了看了。 现在看还来得及不？ 来不及了。 周盈雪追悔莫及， 我醒来的时候他们就全部消失了。 唉，平常看你挺财迷的，怎么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唉，不对啊，老爷，我这昏迷了一个月才醒过来，你怎么立刻就开始关注钱的事儿了？不该对我嘘寒问暖一下吗？ 对了，你的能力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任小素最想知道的事情还是这个，毕竟周盈雪吸纳了一座壁垒几十万人的力量，即便是通过爬墙虎吸收的二手能量，但也足够惊人了。听自家老爷问到自己的能力，周盈雪仔细思索了一下说道， 只是感觉自己比以前强了一些。 能说准确一点吗？你这一些是个什么计量单位啊？这样，先去荒野上试试身体素质。 一般情况下，除了颜六元那样的特殊案例，超凡者的身体素质都会随着自身的能力而增长。到了荒野上，任小素让周盈雪全力奔跑，并用拳头去撼动大树。结果让任小素惊讶的是，此时周盈雪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与速度简直堪比她的影子。要知道，影子的力量和速度可是任小素的两倍啊。以前任小素也可以观察过，周盈雪之前的速度力量撑死的就是她的一半。也就是说，光是身体素质这方面，周盈雪就已经是曾经的四倍了，还是任小素本体的两倍。任小素酸了，这女人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其他超凡者，哪怕是最早觉醒的王从阳和周琦他们，身体素质也就和任小素本体差不多，还不如任小素呢。结果周盈雪只是被任小素带进壁垒里去，牵着手散散步，就得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那你能力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这方面变化应该很大才对啊。 只感觉控制植物后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厉害，还获得了一枚新的种子能力，可以种下爬墙虎。 听到周银雪说可以种爬墙虎的时候，任小素感觉有点窒息了。是61号壁垒之前那么大的爬墙虎吗？ 你这能力还是不要随便用了，这要让人看到你能种爬墙虎，而且还跟61号壁垒的一模一样，那大家就以为之前的爬墙虎也是你种的了。 不过任小素忽然发现了另一个重点，爬墙虎变异后，周莹雪吸纳了爬墙虎，于是他就多了一个新的种子能力。那是不是以后再遇到新的变异植物，周莹雪也可以把对方变成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周莹雪的能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合着这能力的种类还是有成长性的。任小素当即种下了一颗土豆射手，他看向周莹雪， 这次你像吸纳爬墙虎能量一样吸纳他试试。 周莹雪照着任小素的话做了，结果土豆射手瞬间枯萎。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怎么样？ 却见周莹雪的手中竟有一团绿色的能量化作一颗种子，他欣喜道， 老爷，我也可以种土豆了。 看来再听说有变异植物的话，得带你去采集一下了。我之前看希望传媒的报纸时，好像还看到一则关于奇花异草的报道在奇闻异事版面，等会儿回去找找，以后也得多关注。 如今植物变异的并不多，而且变异了也没什么攻击性，不然大家也不会对爬墙虎的事情反应如此迟钝。周莹雪变强总归是好事，那爬墙虎的种子在关键时候恐怕能派上大用场了。回到集镇，任小素看到秦生家里的大门敞开，而屋里还有两个人正在收拾东西。任小素好奇问道， 这个院子的主人呢？ 秦生闻声从屋里出来对任小素说道， 我这边接到消息，必须立刻回洛城去了，这段时间和小素哥相处得非常愉快，但我必须走了。 你们骑士不是有规矩说必须在一个集镇上住满一年吗？怎么这就走了？ 之前任小素就意识到骑士的这条规矩是非常严苛的，不然当时61号壁垒出事的时候，秦生指定就进壁垒救人了。所以现在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能让秦生迫不及待地赶回洛城？难道是洛城那边的清河集团出了事情？好像老李也说过，清河集团内部并没有那么安稳。秦生看向任小素， 回去必然是有急事儿，但很抱歉我没法告知你实情。 威胁来自哪里？你们12个骑士都是超凡者，还有什么能威胁到你们？ 恐怕会有大量超凡者汇聚在洛城吧，早先就有王氏、周氏、孔氏、安京寺还有暴徒的人隐藏在里面，因为洛城是对外开放的，每天人口出入流量很大，所以很难把控每一个人的真实身份。而且哎，算了，有些事情没法说，家丑不可外扬。 任小素听到暴徒俩字的时候就愣住了。暴徒？能够找到暴徒不就找到杨小锦了吗？他忽然对秦生说道， 对了，前几天也跟你说过这个事情，王宇池他们想要去考清河大学，他们的事情会有影响吗？ 应该不会，再居心叵测的人也没必要动清河大学啊，那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嗯，这样，我回去以后会立马把这件事情交代下去，等你们到了洛城啊，也不会有人阻拦你们，王宇池他们啊，只管安心考大学。 行，那就先谢谢了。 任小素点头说道，他转而问道， 可我想不明白，那些势力为什么要对洛城下手？ 不是对洛城下手，只是对清河集团罢了，因为清河集团手里掌握了太多的卫星，这种东西对于财团来说太重要了。 任小素没有再多问什么，他不知道为何各个势力会在这个时候动手，因为信息不足所以没法判断，与其追问秦生，还不如去问说书先生和大忽悠。只不过他要走一趟洛城了，卫星什么的当然跟他没关系，他要找的是暴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